大灯造型变了，雾灯啊， 你知道直男跟非直男之间的区别吗？ 你是非直男是吗？ 我是稍微那个没那么直的，就是我觉得没区别不太大，但是所谓像理工科的，像老车这种研究特别细，我觉得变化，他觉得可能， 我觉得这个变化与不变化，咱们分开来看，我是觉得外观造型上变化不大，他可能内饰上面有点变化，然后再说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心脏啊，这个发动机这些东西可能变化会比较大。 嗯， 这么说可以了吧，老车？ 我说你直男，你不开心了吗？ 我觉得这车就是从里到外变得都挺大的， 确实是全新了。 哦，这已经到第四代了，已经人家叫它第四代了，就不再说是。 那你说说它的变化在哪？ 哎 啊。这刚才外观，它的刚才说到了这个大灯 换了 LED 的， 全都换了， 嗯， 然后长宽高都有所增加， 嗯， 变长了也变得高了一些， 嗯，越野更费劲了。 然后内饰的话，整个全都换了。以往我们觉得很粗犷、很不注重细节的牧马人内饰，变得现在有点像轿车的风格了。 菲亚特的设计师进驻克莱斯勒 啊，然后配置增加了。 嗯、 你看那个挡把，原来我们现在那个挡把都是很。有点丑陋，我觉得，甚至用丑陋来形容，真的。但现在呢 ，great， 现在的这个挡把变得很精致，很有这种机械感， 很有把玩感，是吗？ 哎，对。然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屏变成了这种，就是也是色彩啊，还有它的一些配置都很高。 哎，老车，那我问你个问题、嗯，你觉得这台车像意大利车一点，还是像美国车一点？ 那肯定还是美国车嘛， 是吧？ 嗯，那是肯定的， 是像活得明白的美国人了。 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来说，但是还是美国车， 确实是比以前要立正一点了。 对对， 就要精致，稍微精致一点、 嗯。对，精致了。 嗯嗯，说说核心吧，其实也是我一直想。 对，这个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搭载了一台新的 2.0T 的发动机，这是在以往牧马人的家族里边没有出现过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变化。 嗯、对对对。 具体的这个长宽，因为我没有见到实车，反正数据来看，我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夸张的一个变化，可能你乘坐上你也未必能感受得到。 我希望他坐垫能软一点， 以后吧， 以后晚上各 对对我们 对，这只能说是等一水老师回来以后带来他的试驾感受，我们才能说是更近距离的来了解这台车。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个传统的问题， 嗯， 就是涡轮迟滞，这是一个问题，能解决吗？能，但是其实涡轮介入那一下就扭矩出来的特别快， 嗯， 越野啊有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以前为什么都采用大排量自吸发动机，它转速控制吧趋向很大， 嗯， 就是它不会窜。你想要是在一个悬崖上做一个稳定性的控制，突然间一辆车蹭窜了一下怎么办？这个在很多的极限的这种情况下是很可怕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期待一水老师试驾回来给我这个定心丸的一个原因，就是牧马人会真正的变从一个越野利器变成城市的 SUV 吗？还是说他这台 2.0T 的发动机包括和他的四驱系统和发动机变速箱有一个综合非常完善的调教，可以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点？这是我画的一个大的问号喽。 嗯，这只能是非试不可里边给大家解决了。 老车，你怎么看这事儿？ 我现在也说不好， 不予置评。 不予置否。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这个越野利器牧马人用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之后，它的一个整体驾驶感受会什么样。 而且我觉得、你会不会就丢了牧马人原来的那种感觉了、 哎？所以究竟会怎么样呢？期待我们回头的非试不可，听听一水老师是怎么来试驾这款牧马人的。 嗯，那下一款车型也是吉普的车型，简单跟大家介绍了吧。指挥官，然后售价是259,800到31,500，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对，它推出了这个五座车型是吧，老师？ 对，这是刚才赫说的这个价格是五座版本的指挥官啊，它不再叫大指挥官了，它把那个 Grand Commander 去掉了，就叫 Commander。 对， 嗯， 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新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